北京时间11点整， 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三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午前的随想世界，抛弃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填饱肚子，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 You held me down, but I let go. Couldn't stop the rain, and every day I felt the same. But beyond the horizon, away sunny days, I'm thinking about you. I'm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wait for California. California，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听到这首歌呢，进入到周一的节奏了。没错，窗外呢是现在阳光正好，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注意防晒啊，感觉天特别的蓝。那你现在走在路上有什么样的心情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或者是在我们的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都可以发送过来了。来听一听，让我们放松一下心情的事情吧。最近呢，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谈论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巴莎慈善夜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包括娱乐圈的一些你 diss 我 diss 你纷纷扰扰的事情。今天让我们先放下这一些，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去放松一下心情吧，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就先听听这一首说唱歌曲吧，一会儿我们再来说我们说的这些纷繁的事情。 That's a great fucking movie. City of Jimmy, Kirk, Quincy. City of me, Eddie and Bruce Lee. King of the road, I drive slow like boom. And I just switched over to Geico like boom. Celebrating these life goals, but you ain't getting no ride home. I be riding through the town, my music loud. Windows down, yeah, you can hear me now. I turn it up, I need that bass.And my chain so bright, can't see my face. I be riding through the town, town, town. I be riding through the town, town, town. I be riding through the town, town, town. I be riding through the town, town, town. I be riding through the town. All eyes on me now. I be riding through C-Town. Taking pics when I eat out. Girls ask me to freestyle. Neighbors hating when I speed out. I ain't turning these beats down.GPS and I reroute, shut the doors and I peace out. Sunroof tinted, don't need your opinions. I be on my business and you be on Tinder. And if I was single, I'd be right there with ya. But I'm committed, keep my dick in my britches. The women that move in their bodies, sunset through numerous palm trees, followed by the paparazzi. But they don't get into our party. Tell the bellhop that I'm sorry. We 40 deep in the lobby, travel the world with a posse.But soon I'll be home. So call up my mama and tell her to pick up the phone. Cause I need that homemade lasagna that's fresh out the stove. Grabbing the keys and I'm fresh out the door. King of my city, who's next on the throne? I be riding through the town. My music loud. Windows down, yeah, you can hear me now. I turn it up, I need that bass. And my chain so bright, can't see my face. I be riding through the town. From the go, jump start. I just bought a new whip. Push start, push the coupe down the highway like a go-kart. All my niggas keep that toaster with them like a Pop-Tart. Make them moan and she sound just like Mozart. Pure art. I think they mad because I broke into the game with a crowbar. Top charts, hip-hop ain't the same. We the new stars. Rock stars, look at all my chains. Call them ice pops, ring pops. Let the rain drop on the wristwatch. Fuck the cops and fuck Donald Trump. Bitches Mac Lamar and LeBall. Anything else I be riding through the town. My music loud. Windows down, yeah, you can hear me now. I turn it up, I need that bass. And my chain so bright, can't see my face. I be riding through the town, town, town. I be riding through the town, town, town. I be riding through the town, town, town. I be riding through the town, town, town. I be riding through the town. This song is from Macklemore.那刚刚这首歌叫做 Marmalade， 其实很多人都听到这个词会非常熟悉呢。没错，他呢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这样一个说唱歌手，会关注一些社会情况。这个人 Macklemore， 那今天来听的歌曲呢，来放松一下心情。 其实在早间的时候在跟同事在聊的时候在说这个周末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会看到微博成了他们的战场哈，很多人都在说这些事情到底谁对谁错，谁是谁非呢？我觉得这些事情交给时间去评判吧，毕竟我们都不是当事人，对不对？所以呢，今天让我们放松心情来听歌吧。下面这首歌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山海。 是转身向山里走去， 他明白，他明白，我可以放弃。于是转身向大路走去。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一首《走歌人》来自暗杠，就是之前我们曾经放过他的一些歌曲，像《童话镇》之类的。那这首歌呢，是在2016年的6月份发行，当时收录在专辑《一念》当中。这歌的名字叫做《走歌人》，唱了自己的一些音乐理念哈。那接下来继续听歌，今天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都可以把自己随时的这个心情发送过来。下面这首歌呢，还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 Lucky Stoke 这首歌 Good Day。 Today's a good day to be alive. Give me a sec and I'll tell you all the reasons why. Got out on the right side of it and I put on brand new clothes looking super fine. It is this girl that I want. Tonight she says she's alone. Today is just that day. Oh, it's like my soul.Take a walk on the smile side. Everywhere I go, I'm in the limelight. Ran past my ex a couple of blocks away. She got fat and ugly, glad I didn't stay. I'm on my way to a date. I guess there's something. 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一首来自王菲的《暧昧》，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其实王菲的这一首《暧昧》呢，它是在1995年的时候发行的。当年呢，这首歌是获得了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奖。今天天气非常不错，在路上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或者你现在有什么心情，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音乐随心听，添加关注就可以了。在今天，把我们从那些纷纷扰扰的事情当中逃离出来吧，让我们放松心情去听听音乐。这首歌来自 Joss Stone， 他呢也算是一个挺传奇的这样一位歌手啊，因为有一些传奇的故事发生在他的身上。那先说说这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做 Molly Tongue， 来听一听。 这样的歌声没错了， Hawk Fly Tiger One 来自 Ophelia K， 之前我们曾经推荐过他的歌曲，是美国一个小众的歌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了一种万里霜天竞自由的感觉，在这样的天气真的特别适合去出去走一走，或者就是那种想要去在天空当中感受一下那种自由的感觉，翱翔的感觉。这首歌送给大家吧。那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个荷兰的流行乐队，他们也算是独立有流行哈，唱的歌曲呢都比较小众，而且呢他们的歌曲是弦乐和民谣的一种结合，会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在里面。他们就是 Jody Moon。 那下面就是他们的这一首歌曲啦，来自 Jody Moon 这一首 The Long Way Round。 Tell me what is going on inside your mind. The more I know, the less I understand these times. I saw a man in my troubled dreams. He told me things that I could not foresee. He wrote a song, so carry on and do right. I wonder why I still.Straight or short in my life, but you are still around. Good to go, but I have never left the ground. Wanna lose some gravity to flow just like a cloud.Time will come. down my sky. It's just no use. I play this game, it changes every time. It's all I know. 自 Eason 的一首《孤独患者》。相信你如果跟我一样关注到了那个巴沙慈善夜的时候，会看到张靓颖在这个典礼当中被秀恩爱秀了一脸。对，没错，就是看到当时唐艺昕和张若昀两个人合作啊，照了一张照片，把赵丽颖放在了远远的中间，还有在舞台上旁边是佟大为和关悦的赵丽颖也是面带微笑，所以这个灯泡应该有1000瓦亮了吧。我会在什么时间感受到这种孤独呢？会在这种成双入对的场合当中，还是说我们说金九银十马上就要来了吗？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这时候又另外一份孤独感，就是自己的钱包变空了，因为要随处很多的这样的爱的小心意。对，用这个形容词就感觉自己心没有那么痛了呢。但是也提前预祝吧，因为金九银十马上在这样的一个月份，接下来就会有很多的情侣走入到婚姻殿堂，也祝你们幸福。那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是阿四和旅行团的一个合作。这首歌当时呢，他们在谈到想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幻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我身边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我会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才能让大家记得我呢？他想一写一首歌来表达这种情感。而对于歌词呢，他们想找到阿四来诠释这种非常细腻又敏感、非常难以去触碰的情感，所以阿四就写了这一首歌，叫做《逝去的歌》。那就节目最后送上这一首来自旅行团《逝去的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穿过云和烟，看大地温暖的浮现，你呼吸已改变，停止预谋但流年，离别的你我才明白挥霍有期限，你一语你一言是我最眷恋，若你能听见岁月的拨弦，你总 北京市。